外国人士热烈称颂三位白头山朱觉伟人的不朽业绩。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哲研究委员会主席和印度主体哲学研究委员会主席说，朝鲜劳动党是一个战无不胜的革命政党，是一个和人民群众实现浑然一体的伟大的政党，并热烈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为朝鲜劳动党的成立、加强和发展所建树的业绩。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主席说，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为最高领导者是朝鲜劳动党和人民最大的幸运。由于他的英明领导，朝鲜劳动党会克服种种考验和困难，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斗争中一定取得胜利。